好不坏，只是好像少了一个人存在。而我渐渐明白，你仍然是我不变的关怀。有多少 在一起，人潮拥挤我们。